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55集，九头奶奶。公孙气得直蹦呢，赵普和小四子一人一边拽住他。吴沙拽了一把林业火上来，献宝似的介绍给众人。林业火一手牵着哑巴，正打哈欠呢。 吴沙家徒弟是闺女吗？ 不是吧，是长得好看的男的。 哦，不过还是小白小子好看点儿。当然了，我们家昭昭还是最好看。 这句话也呲溜钻进林业火耳朵里了，火凤堂大当家的当时就蹦起来了。 哎，你洗眼睛了，老子哪里不如白老五好看啊？ 吴沙按住林业火头，让他淡定点，又指了指邹良。 这是我家徒弟相好的。 群魔挑了挑眉，邹良眨了眨眼，林业火继续暴走。 胡说什么，谁是他相好的？ 邹良瞄了林业火一眼，眯了一下眼睛，转回头继续做他的哑巴。庞太师也下了马车，庞玉跟在他身后，殷侯给众人介绍了一下。 哎呦，贪官哦。 哟，活的。 哦，好胖啊。 太师尴尬，一旁庞玉发红包顺便解释。 哎呀，我爹不贪好多年了，来。 哦，那是学好了。 殷侯又介绍马车里和包夫人一起下来的包拯一家给众人认识。 好黑呀， 可是媳妇儿好白呀。咦，儿子竟然不是灰色的。 殷侯见越说越离谱了，就咳嗽了一声，对众人摆摆手，那意思进去了。众人于是闹哄哄往里走。此时差不多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魔宫众老早就给展昭准备了爱吃的，大家放下行李稍事休息，就先坐下吃饭了。不出所料，真的有魔头跑来问白玉堂他们要不要吃天星七宝。展昭说之前吃过了，于是老魔头们就跑去别桌吃了。殷侯瞄了展昭一眼，展昭笑眯眯。魔宫吃饭的场面甚是浩大，各种串台，各种聊，几乎都不得闲，闹哄哄的跟吃年夜饭似的。小四子一开始还稍稍有些拘谨，后来玩开了，就被一群老魔头们传来传去的，从一个饭桌递到另一个饭桌。小梁子追在后边，将小四子抱回来继续吃饭。刚吃了两口，又被抱去其他桌接着吃了，后来小梁子自己都被抱走投喂了。一顿饭一直吃到天黑，众人基本都熟络了才散去。为了怕打扰包大人他们休息，殷侯还特意告诉魔宫众老，今晚就别去展昭他们院子里捣乱了，反正一直要住到过了年才走呢。入夜，展昭因为吃得太饱，和白玉堂走出房间消食，就看到院子里小四子和小梁子还有紫影折影一起蹲成了一排，似乎在看什么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凑过去看，就见院子中间原本装饰用的一座小石亭子被改造成了一间小屋子，里头铺满了厚厚的稻草。母鹿已经苏醒过来了，趴在草堆上的软垫子上养伤。棚子外边的地上站着一只肥肥的母羊，小梅花鹿正站在它肚皮下边仰着脸喝奶。小四子他们原来是在蹲着看小鹿喝奶呢。这只母羊是紫影刚才去魔宫养牲口的地方找来的，刚刚下了崽儿，奶水很丰富。紫影顺便还把小羊羔给抱来了，这会儿小四子正抱着一只奶白色的小羊羔，看着那只小鹿喝奶。小鹿和小羊羔貌似差不多大小，还都差不多胖。母羊气定神闲地站着吃草，顺便将小鹿喂得饱饱的。母鹿在公孙的照料下神志已然清醒了过来，静静地看着外头的小鹿。 哑巴和小五都在不远处趴着，小五正搂着哑巴在帮他舔毛，哑巴舒服地晃着尾巴。众人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嘴角抽了抽，这诡异的组合。 爹爹，路漫漫什么时候会好？ 展昭和白玉堂突然对视了一眼，低头看着小四子，感觉声音好像不太对劲儿。 他伤得很重，起码要3个月才能完全康复，而且有一条后腿可能会瘸，不太适合再放回野外了。 那就养在魔宫吧。 要3-4个月哦。 小四子拖着下巴，这回不止展昭和白玉堂，连一旁的林业火和邹良都觉得纳闷，3-4个月。于是啊，展昭就凑到小四子跟前。 小四子，要多久啊？ 3-4个月。 这回众人都围过来看了，小四子怎么口齿不清了？赵普正好走到小四子身边，就戳戳他。 哎，说声小四子来听听。 小四子。 小四子说完，见众人都看他，于是就往赵普怀里扑。天尊正好溜达进来，听到了，忍不住笑了。 换牙了吧？ 众人一愣，就见小四子一呲牙，果然掉了一颗门牙，小四子赶紧用手挡上。天尊身后阴侯也进来了，他身后还跟进来一个一头白发的老太太。那老太太十分的干瘦，看着年纪非常非常大的感觉，但是很硬朗，头发雪白，穿着一身黑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。众人再一次感慨，叫山老真是叫对了，这就像是山里跑出来抢人家孩子吃的那种老妖怪。不过嘛，那老婆婆刚进来，小四子就扑过去了。 奶奶。 赖赖， 漏风嘛，应该是叫奶奶。 天尊说着，突然瞟了白玉堂一眼，坏笑。白玉堂无语望天。进来的老太太是谁？正是九头奶奶。众人之前吃饭的时候已经认识过了，九头奶奶和小四子也不知道聊了几句什么，两人就熟了。小四子显然很喜欢这个看起来十分可怕的老婆婆。九头奶奶到了母鹿身边查看了一下，皱眉。 哎，个王八蛋，那么缺德啊，搞得这只鹿受这么重的伤。 展昭将事情的经过大致说了一下，九头奶奶愣了愣。 有人在埋伏一匹马吗？ 展昭点头，九头奶奶皱眉，似乎若有所思。 你明天带着他们去山里转转吧。 九头奶奶点头，表示没问题。众人将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正经事说完之后，就到了不怎么正经的时候了，反正是来过假期的。于是就都坐着聊天，魔宫的人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，很快就聚集了好些个，跟开茶话会似的，边喝茶边聊。展昭说了一些他们之前经历的案子，魔宫众老听得津津有味。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之前发生的黄狼中的那个案子。 我可能见过那匹马， 疑似踩死狼中的那匹马。 那匹马我看到过几次，相当的聪明。然后我也知道那樵夫为什么说他蹄子上都是血，我也看到了。 众人都有些惊骇，九头奶奶摇了摇头，话锋一转。 他的确是四肢蹄子血红，不过那应该不是血，而是脚上长着红色的毛，鬃毛和尾巴上也有，其他地方就乌黑。 脚上有红毛，那不是 踏火麒麟？ 和火麒麟有什么区别吗？ 啊，是亲戚品种。 这时一个老头从外头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盆拌好的草料交给公孙。 这样行吗？ 公孙看了看，点头，然后就拿去放到了母鹿的旁边，这是给母鹿吃的。母鹿略吃了些，公孙轻轻摸他脖子，他也十分乖顺，显然是明白众人救了他。小鹿此时也喝饱了奶水，走到母鹿旁边趴着，脑袋靠着母鹿的脖梗，很是亲密。进来那个有着豪放络腮胡子的大叔，就是马痴严壁。严壁坐下，给众人解释： 麒麟马呀，分很多种，有火麒麟、玉麒麟，还有青麒麟，这三种都是纯色，还有两种混色的。一种呢叫踏雪麒麟，一种叫踏火麒麟。踏雪麒麟就是麒麟马的马蹄、尾巴和鬃毛，有时呢也包括耳朵，是白色的，而踏火呢则是红色的。麒麟马相当的稀少，这种马体格健美，性情温和，就跟早多多差不多的类型。既不像赛龙雀那么暴烈，也不像照夜玉狮子那么冷傲，是一种很喜欢人的马，好奇心重，对其他动物呢也很友善。 那也就是说，那樵夫看到了脚上有红毛的马，误以为他身上是踩踏郎中时候沾上的血。 以麒麟马的性格，根本不可能袭击人， 绝对不会。 那匹马的确不怎么怕人的样子，我碰见过他几次，他都远远地看着我，好像挺好奇的。 我当年弄丢的那几匹马里，就有一只品相极好的踏火麒麟，那只马呀，可能是原先跑掉的那匹马的后代。 那郎中的尸体是土葬还是火葬？ 应该是埋掉的吧。 哎，想法子挖出来。 公孙一拍赵普，赵普对几个影卫点点头，一个魔宫的老头蹦了起来： 我带你们去。 说完，老头带着影卫们跑了，彻地鼠韩章也跟着去了，挖洞他有经验。 先生觉得可疑？ 我有个想法，一查那尸体便知，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，那么杀黄郎中的真凶可能和今天袭击那匹马，从而误伤了这只鹿的是同一个人。 也就是说，今天山坡上吃草的那匹马，就是之前樵夫看到的那匹踏火麒麟。 应该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